的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是素人改造。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可能很多小伙伴们都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是的，而且我们真的是有好几期都没有请化妆师了。 那是因为主题不合适吗？ 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首先呢是我们的化妆师莹莹，来莹莹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我是莹莹。 好，还有我们的两位素人，一位是晨曦，还有晨辉，两位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曦。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辉。 好的，两位还比较腼腆哦，我们的两位素人。 对，因为两位我们的素人朋友其实现在都是正在上大学的学生，两位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都是研究生是吗？对，现在都是在读，现在读几年级了？ 开学研二 、 开学研二，哇， 对，有没有觉得就是怀念一下你的校园时光？因为已经刚刚结束了， 我刚刚毕业， 刚刚告别了这个校园。 是的， 对， 你别烦人了，讨厌死你了。 哎，不是，我是想说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刚从那个学校出来步入职场，包括可能像两位我们的嘉宾这个年龄的朋友们，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对刚入职场，就是上班的时候化什么妆，对不对？你有没有这个困扰？ 我有这样的困扰。 你应该说没有啊，因为你是咱们的节目主持人，你应该超级擅长。 没有啊，我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段时间经常用这个眼影或者这个或者是怎么样的，我想换，但我不会换，有的时候。 啊，你是说怎么选产品的问题？ 对，是这样的。 对，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咱们的学生嘉宾哈，你们平常化妆吗？ 会做一点基础的，比如说打个底，画一个眉毛，涂一个口红这样的。其他的，因为现在也在实习，所以可能早上还起不来， 哎，真的是，哎，我 你也有这个， 我就是 你现在也起不来， 我一直都是。 哎，这可就直播出去了，小心你们领导听见。 你太知道我了，我真的是起不来。 那怎么办？ 对，所以我只适合下午的节目。 就是早间新闻坚决不能上，是吗？ 是的，是的。好，我们来再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吧。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你也可以在网上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您听好了，是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赶紧跟我们互动起来。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稍微读一个这个我们的广告， 就默默的扔给我了，是吗？好， 来， 本节目奖品由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戏礼包。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8月2号全平台上线，车田正美联和天美共制。下载游戏，重燃永不言败的小宇宙精神。 哎， 读的是不是很顺？ 关键是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圣斗士星矢》。 为什么扔给你？是因为我不玩游戏。 其实这个我也没有玩过，但是我因为有圣斗士情节，所以我很期待这款游戏。 对，所以我就扔给你了。 所以你就没看过《圣斗士星矢》是吗？特别热血的一部动画。对， 好，改天恶补一下。 好， 还是首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潮流风向标啊。首先呢，我们这个潮流风向标呢，今天也是主打给大家种草。首先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是什么呢？我看一下。 对，我期待着你说第一条。 好，我们的第一条是，哎，让你白1到2个度， 属于是吊打这个传统的美白成分的高浓度精华。 就是我涂完之后脸就变得特别白。 那倒不用那么夸张了，就是我跟你说白这个东西还是要靠底子的。 你的意思就是我涂了什么可能也都是这个样子了。 没有，其实你不算很黑的那种了，就还好， 就一般黑。 对，所以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我觉得每个女生都是在美白的这个道路上去奋斗过的。 三位嘉宾，你们都有觉得自己不够白这个问题吗？ 是的。 你看，不用这么异口同声吧，不用做节目效果，你们真的觉得自己需要更白吗？ 还好吧，我觉得不需要。 嗯，有不需要的。两位， 我觉得我需要。 晨曦觉得需要。 嗯。 晨辉呢？ 对，一直在这个道路上。 我明白了，就是还没有进入职场的朋友们，就是希望自己能更白一点。学生，我发现好像就是成熟了，大家知道这个肤色好像不能代表一切了，是吗？ 关键是这样的，人家都说一白遮百丑嘛，但是人家就说我美啊，我不需要白，为什么要遮呢？你知道现在有这个梗了，有一个视频上面 说的，我实在笑不出来，这个梗好愣啊。 可能我说的有点愣啊。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这个产品，是成野医生的377美白精华。 你看我没用，我没用过。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大家看一下照片吧。 哎，这个图片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产品，就是这个成野的377之所以能坐拥很多的这个口碑死忠粉，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美白效果实在是太显著了，而且使用感很温和，还不刺激。它的价格呢，是380多块吧，应该是 380多块，多少毫升大概？ 这个精华我。318块钱，不好意思， 318， 对，这应该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应该是50毫升，对，所以这个量应该是还是差不多的。 对于精华来讲，应该算还 正 常的，正 好的，对，它属于是地表最强的美白成分之一。是什么呢？ 说出最强两个字啊？ 对，是苯乙基酰苯二酚。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谁能听懂这个， 我 就佩服他。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号称是地表最强的一个成分，它这个里面的浓度还是蛮高的，而且近几年的这个377坐稳是美白成分属于是第一梯队的，对，所以备受护肤界的这种推崇和偏爱，而且它能降低紫外线照射引起的黑色素的沉淀，可以有效的改善这个肤色不均匀等问题。 还不错，听起来还蛮好的， 是不是？听起来还不错。 嗯， 所以今天也是要力推大家的这款产品，就是这个美白精华。而且我们说夏天嘛，一梦我觉得每一次都是要给大家说一些关于美白的一些产品。 对， 几乎每一次节目当中，一梦都会给大家种草。 对，就是特别白的一梦跟大家种草说，想像我一样白吗？快来试这些产品。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啊，除了浓度比较高的这个377之外呢，它这个里面还有这个酯化的维 C 啊，还有这个棕树皮提取物等等。哎，它们和这个377结合起来呢，会让美白效果变得是更猛、更迅速，而且更有效的提亮肤色。 那会不会对皮肤有一定的损害？ 不会，刚才已经说了，它比较温和，没有太大刺激性。 哦，既温和又是强力美白。 是的，没错。而且， 那我觉得这款可以大家试一下。 大家可以试一下。而且，这一款我们刚才看到了它的这个包装的，属于是密封式的，也是按压式的这种，所以能更好的和这个和空气隔绝，防止这个活性的物质失活，而且更加的卫生。不像那种滴管似的，它这么拿出来，它可能会和空气接触啊，对，这样子的情况。 好吧，那会不会挤不干净？ 你知不知道 我第一反应就是挤不干净。 没有，你知道女生有很多种方法，她可以把盖儿拆掉都可以。 啊，就是拿小棉签蘸着来，是吧？ 对对对，都可以。好，这是我们这个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我们再来看一下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第二条，我跟你说，有你喜欢的内容哦。 我喜欢的内容。什么内容？ 今天一梦准备的还是挺丰富的。 减肥 就是啊，没有 我感兴趣的就是减肥。 因为天一在我们以前的这个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推荐过很多稀奇古怪的一些小物件。 什么叫稀奇古怪？ 对， 很实用的好吗？ 泡脚片。 哎，很多人都用泡脚片了好不好？哎， 你们用过吗 泡脚片？ 没有。 对啊，都没有用过啊，就很稀奇古怪啊。 哎，你们配合我一下，说一下用过。 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个12个好用还好吃到飞起的新家好物。 吃的呀， 还有吃的 哦， 对，最便宜的才30块， 只要他我关心的不是价格，是会不会吃完之后变胖。 好，这样吧，我们来先说一下彩妆的内容好吗？来，我们看一下哦。首先我要给大家说的这个单色眼影，我相信大家都不是很陌生，叫 Colourpop 的土豆泥眼影。你见过吗？ 一片沉默。 我女生，我们化妆师应该不陌生吧？ 对 对吧？ 这个很好用的一款产品是吗？ 就是单色嘛， 评价 还是很高的。对，然后属于是它颜色呢属于是烂番茄的那种口红， 就 熟透了的那种番茄， 就非常红，但是偏深的，对吧？ 对，大家比较熟悉。对于这种黄皮的人也非常友好，不仅一年四季都可以涂，而且还显白显气色，很有少女感。我们这个 ColourPop 的这个新色眼影呢，也除了一些这个烂番茄红，还有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一款，就是一种土豆泥眼影。对， 我看这个，我以为你说这款就是那个烂番茄红呢，因为看起来也很红。 而且这款呢，在官网上也会经常的断货， 就是还是很多女生都会选择 的 产品。 是 的，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款腮红。哎，我们上期 咱们专门做了一期腮红的选题。 我们看这一款腮红，这款腮红是什么呢？是 LA Girl 的腮红，它的色号呢是489。不好意思，刚才说的那个土豆泥的单色眼影呢是35块钱。 这个价格非常平价，35块钱。 对，然后 大众应该都能买得起 的 一个价格。 是的，刚才介绍的这款腮红呢是 LA Girl 的腮红489，它的色号呢，色号是489，然后它的价格是48元。 我觉得这两款产品都是非常平价的。 是的， 包括我们的学生朋友应该也可以买来尝试试用一下啊，因为价格不贵嘛。 对，而且它是哑光质地的，粉质呢也是非常的细致，颜色也是非常的元气，比如说属于是那种珊瑚蜜桃色。对，实力代替了这个 NARS 他们家的这个颜色。 NARS 也有类似款 的 颜色，咱们那次好像专门珊瑚红颜色试了几款腮红。 款对 对，是好像是主流颜色当中 有一个 Bobbi Brown 的，对对对， 还有个 CanMake 的 CanMake 的 对吧，都有珊瑚红这一款，还有我带的一个你坚决不肯尝试的， 我现在想我都不想 都不想试的那个珊瑚色。 是， 这应该是作为腮红来讲比较主流的一个颜色。 而且它的颜色呢饱和度呢是有点低，明度高，又是哑光质地的，所以在黄皮的脸上也一点都不会显得很突兀。 好， 所以还是很好的。接下来呢再给大家看一个 Make It Last 的这个长效定妆喷雾，哎，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一款的价格呢是118元，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合理的范围之内。 每次我们都觉得说大家能接受，问一下我们的学生朋友哈，问一下我们的晨曦晨辉，如果一款定妆喷雾是118元，这个价格对于你们来讲，你们会愿意花这个钱来买吗？ 他们两个会说我们都不化妆，何来定妆？ 对，我就好奇嘛，这一款的价格就在你们，因为你们可能会买嘛， 对 吧？你们会不会买这样一个价位的？ 这个价位 118元可以接受是吗？ 对， 可以接受。现在的学生朋友们真的是越来越有钱了。我上学的时候可不敢想花100多块钱买一个定妆喷雾。 你那时候也不化妆啊？ 我是说可能我们那一个年代的 我明白， 同学们的生活标准可能还没有那么的高。说的我很老啊。 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牌子。我们说到就是这个定妆喷雾，可能会想到 MUF 或者是 UD 这些牌子。今天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比较小众的牌子，而且它的价格呢也不是很贵。那这款喷雾呢并没有什么味道，水雾呢不算是非常的细腻，但是也不是那种大水珠啊，就是比较正的那种，喷在脸上呢也是比较均匀的，成膜也是非常的快的，关键是它保湿效果和定妆效果都非常好，干皮呢也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可以推荐给小雨姐哦。 为什么？因为她经常化妆吗？ 不，因为她跟我一样都是干皮 哦，干性皮肤。 对，而且就是上周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还去做了一下皮肤的测试，我以为我皮肤已经很好了。 对呀、啊， 但是人家一测出来就是弹力是十足的，但是说明我还年轻哦，但是这个我的脸还是很干。 还是很干。 就我 平常那么注重保湿， 对， 还是会干。 我那么注重保湿，就几乎每天都会敷面膜，这种情况下还是很干。 那怎么办？ 所以就是， 那再加强补水， 继续补吧。 就是随时往脸上喷水就对了。 对，就是要不停的在，那倒不用不停啊，就是一定要在保湿这方面一定要做足了功课。 天哪，我觉得女生真不容易，这个都已经这么保养了，还会有点干。 根本没有，真的是，哎。 很难过。好，我们再来介绍下一个产品。这个呢，这个产品呢，我相信大家也不是很陌生，是十色盘的这个眼影，而且其实很实用，我觉得。这么多颜色啊，不能说实用吧，就是可供你选择的会比较多一些。 因为我看即使是这个十色眼影，它的这个色系也不太一样，有的偏暖，有的偏冷。对， 它有很多种色系， 它就几类供大家选择。 是的，它的价格都是140块。 140块，我觉得眼影来讲还是可以，因为它颜色 是，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选择的种类非常多。 对啊，很多都有一个，有的时候它那个眼影都卖了400-500啊，就这种情况。一些大牌，比如说 Chanel 他们家的，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们家的。 但说实话，我觉得常用的不就那几个颜色吗？ 也就那几个。 你拿一个十色，大部分人应该用不到。 是，那可能 是。哎，我这是在吐槽这个产品吗？ 没关系，没关系。那可能这个产品我推荐的并不是很好。 没，就是我个人想法。 不过它还是蛮火的，很多的美妆博主也都在推它。对， 因为我觉得是总有些场合你可能要换一换颜色。 不是，因为你知道女生她是个颜控，所以就这种好看的这种包装啊，包括里面各种颜色，她一定会选择的。 明白。 对，就是女生这种东西都不会嫌多的， 好 摆那看也是赏心悦目嘛。 你们摆点什么不好？摆一个那么多的眼影。 好，接下来要说的呢，这个就是零食了。我觉得天一应该非常感兴趣啊。 我最近在减肥，对这个东西我坚决不能让我看。 哎，你好像瘦了。 我今天还没来得及吃饭，所以是不是显瘦？ 所以，哎，你别说，好像真的是。 所以说，管住嘴啊！所以接下来这段节目，大家想减肥的坚决不要听。 哎，等一下，我说完零食，我再跟你说我的事情啊。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晚上发生的一些趣事儿。好，我们来先说一下这个英国的风笛手薯片。哎，这个图片是在哪儿？我找一下。 哎，不是，你今天怎么突然间想要推荐零食了？ 哎呀，我跟你说，女生也是爱吃的嘛，好吗？不管男生女生，我们种草嘛，种的全面一点。 我就不问你们爱不爱吃了，你们肯定是爱吃的。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薯片呢，是产自英国，它一共是有9种口味，是29块钱一袋。 9种口味？ 对。 那我想吃全了，290块钱啊。9种口味是吗？不是10种。 对啊。 我算错了，直接成了个10。 好，它的口味呢有甜辣的、芝士洋葱海盐的、黑椒海盐、苹果醋海盐、香肠的，还有这个辣西红柿、野生百里香啊，什么巴拉巴拉的。哎，不过它这包装我很喜欢，你看。 我希望它能出，我希望它能出一个包装，就是属于所有的款都放在里面，我随便拿这个味道可能不同，就像那个《哈利波特》里的那个怪味豆一样啊，那样我觉得会更吸引我。 而且这个风笛薯片呢，是在英国排名第一的薯片。 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吃， 很受欢迎的。对，好，我们再来看一款是来自日本的一个吃的，这个图片真的是， 今天准备了太多图片了。 是的，没错，所以有点点难找，看一下啊。好，这一款吧，因为包装我这个图片， 这是面包片是吗？ 并不是，天一，这个是三立夹心饼干。 饼干 三盒是3盒38.9， 三盒38.9， 对，三 盒大概就是10多块钱， 很便宜，其实我觉得还 感觉好像蛮 甜的。三 D 的 这个夹心饼干呢，大多数就是很多现在去日本的人都会买回来吃的这种， 就是很好吃，是吧？ 很好吃，它几乎已经代替了白色恋人。我们嘉宾应该知道白色恋人那个甜品吧，就是日本的一款。 你们平常真的都有吃这些甜品吗？你们不怕变胖吗？ 不是很喜欢甜品。 有的人呢，我也不喜欢吃甜品。对， 晨曦、晨辉也不喜欢吃，是吗？因为你们很矜持的说，你们到底吃这些还是不吃？ 而且，对，而且这个口味呢，也是有3种，有抹茶味的、巧克力味的，还有这个比如说这还有一种什么味道的？原味的奶油味儿。 奶油味儿。 对，奶油味儿。好。这是这一款，我觉得价格也不是很贵，而且网上大家现在都可以买得到的。 对，但我看到了满满的脂肪，怎么办？ 我跟你说真的，我现在就是有点活得不精致了。我要是稍微精致一点，我一定就是会把这些东西都买了的。 然后呢， 就是摆在，对，摆着看就 不吃， 就别人来我家就觉得，他活得很精致。 哎，我不明白女生啊，就是买什么装饰品不好，买一个十色眼影放在那儿摆着，买一堆零食放在那儿摆着，这样体验你们的生活是什么？很五彩缤纷吗？难道 不行？这样太虚荣了，我来再来一下。好，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啊，这一个呢是印尼的小鸡干脆面， 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小卖部里面卖那什么小浣熊什么那个干脆面，我觉得 很久没吃了，小时候特别爱吃。 对，小的时候特别爱吃。那这一款呢是这个干脆面呢是22.9块。 二十二块九， 对，那作为一个干脆 一包22.9还是一盒？因为我看它是一个盒装， 应该是一盒的。 对，我觉得一块22.9那也太贵了。 不，一盒肯定是一盒。嗯，对，而且这个一些美食的博主呢，就力推说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干脆面， 最好吃的干脆面， 最好吃的。而且是来自这个印尼那边的食物，口味就有点重。哎， 你知道吗？我突然想到，要不咱们找时间做一期真的这个美食测评好不好？我觉得那期会做的特别开心，各式各样的，我们把各式各样的世界各地的这种小零食凑下，咱们做一期挨个品尝。 对对，就是咱俩品，你品尝吧。 那算了，那这期节目还是算了，我已经够可以了。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属于是咸咸辣辣的这种口味，包装呢也是一小袋一小袋的，放到柜子里、书包里啊，下午饿的时候吃都非常的方便的。 嗯，随时随地补充你身体里面 的 脂肪。 是 的， 没错。 那你越吃越胖。 我们再来说一个是泰国金枕头冻干榴莲干，这个应该不陌生吧，大家？就是那种榴莲干。 我没有很喜欢吃榴莲了。 我非常喜欢吃，我跟你说，这回我是要力推的，就我一般都能连吃10包的这种。 那你还能这么瘦，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先等一下，我说了，说完零食再说一个我那个有趣的事情啊。那这一款呢，是3包是89块钱，相对于前面介绍的几款零食来说呢， 算是小贵， 价格算是有一点点贵了。 对 对，因为榴莲它本身就是在水果之王嘛， 嗯， 就是它本身可能是有一点点小贵的，所以做成干它也是贵的。 对，你想它一个榴莲那么大个是吧？你这一包估计也就那么几片嘛。 对对对 对, 对， 算是小贵的一颗零食。 是的，那这个榴莲干呢也是把糖分浓缩了，榴莲的味道呢也是特别的浓郁，入口呢就是有一点香甜，口感呢是偏脆一点的，就是像吃那种脆脆的奶糖一样，性价比也是还挺高的。好，再来说一个糖果啊，哎，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像树叶一样。 对，是法国的马鞭草糖，这一款呢属于是薄荷味的。 薄荷味的糖， 对，薄荷味的口味。 哎呦，平常很少会喝，会吃薄荷味的糖， 或者薄荷有淡淡的柠檬味。就是味道 还是比较清新爽口的一个味道， 清新爽口。然后它的价格呢是28块钱一盒。 说实话，这款我觉得摆着是很好看， 是吧？ 对，这款是不适合吃，我觉得适合摆着的一款糖果。 哎，你不能这么说啦。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就是 我是基于我啊，因为我不太爱吃这个口味的糖。 这我看起来样子还挺好看的。 对，看起来样子非常好看， 是吧？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些生活的产品吧。 小物件是吗？ 对，小物件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嘛。 嗯，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香氛吧。哎，这一款茶陵香氛香薰蜡。 你们会在家里点个香薰蜡吗？尽管我知道会很好闻。 这个香氛的价格是有点小贵的，是100毫升是500块钱，然后20毫升的是190块钱，香薰蜡呢是365块钱。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牌子，我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 嗯， 对，再看一下这个牌子，是这个牌子，对，而且这个牌子呢是在2012年开创的。对，它旗下呢有很多的这种高端的护肤品牌，虽然是护肤品呢，这个香氛呢也是非常出名的。 对，我以前专门看过一个这个香氛或者是香薰的产品的测评，就是像这样的蜡烛怎么判断它好与不好，就是你点完之后你看它有没有那个黑烟。 嗯， 就是里面越没有烟的，越没有这种感觉的，那这种香氛可能就是香烛啊，就可能会比较质量比较好，但价格非常贵。 对， 从几十块钱我们可能去那种便利店就能买到的，到非常高端的品牌设计很好看的，可能500-600的都有。但是味道确实好像非常的让人清新，闻起来 很高端哦， 但很贵啊， 很贵， 越好闻的就越贵啊。 对，是这样的，所以哎，这个贵的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再说下一个 环保。 对，我们来说下一个，下一个呢就是衣物除皱喷雾，这个还是挺实惠的。 对，对于懒人来讲是很有用的。 你看这个喷雾，这个喷雾的价格呢是180块钱。对，而且也这个东西呢是多蒙的利器，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尚的多蒙每天都要各种衣服啊打交道，所以呢为了让我们穿起来呢比较好看，所以除皱呢也是第一步。而且这个你想想，你身上穿的皱巴巴的出门的话，这个感觉就是给别人的感觉就感觉你这个很邋遢。 我觉得女生应该很少这样，男生经常是那个衣服从衣柜里面就是一坨拿出来穿 抽完之后再塞回去，然后过了多少天再找出来，然后就不仅是皱巴巴的问题了哈。 嗯， 所以我觉得有这款神器的话，喷一喷之后就变得 很舒展。对，而且这个衣服的除皱喷雾呢，只要一喷一抖，然后褶皱呢马上就不见了。非常 神奇啊！ 对，非常神奇，大家可以买来试一下。 好好想试一下，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这么一抖，瞬间褶子就没了。 没关系，到时候可以下去买一下。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最后一件单品呢，就是洗衣魔力布。什么叫洗衣魔力布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款。 对，听过洗衣球、洗衣棒、 洗衣 魔力布， 魔力布 还是第一次听说。 哎，这个产品呢，特别适合天气热的时候使用，因为汗出的比较多，所以衣服基本上每天都要换洗。因为这个衣服的颜色都不一样，尤其是那些比如说那种白条、彩条在一起的 T 恤呢，就特别会有染色的这样的风险。 嗯， 但是这个产品就能很好的锁住衣服上的颜色，不会发生这种串色的这种事故。 是用这个布把那个衣服包起来洗。 使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直接取一片和需要清洗的衣服一起放进洗衣机里就可以了。 那两个，一个容易掉色的，一个容易染色的，加这块布就不会染了。 就不会了。 这么神奇。 对，所以正常洗涤衣服之后晾好衣服，就是把它取出来就可以了。 哇，这个太神奇了哈！ 对， 大家能把掉的颜色就吸进去，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跟你说，我今天推荐的单品还挺实用的吧。 对，听起来很神奇啊！我就好奇，我会怀疑它的功效，很想买来试一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神奇。 嗯，可以到时候你买过来试一下啊。刚才一梦说要给大家讲一个我昨天晚上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吗？ 还有时间吗？马上进广告。 所以我就说要留在下半段嘛。 好， 留在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聊一聊昨天晚上有趣的事和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 好。 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水光般的肌肤，鲜亮的唇色，最保湿的面膜。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然后呢，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是素人大改造。 对，虽然是素人改造，但其实我们今天是介绍了两款特别有意思的 妆容。嗯啊，首先 一款实用，一款时尚。 是的，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不好意思，一梦有点感冒。我们的三位嘉宾，一个是我们的化妆师莹莹，欢迎您。 Hello， 我是莹莹。 嗯，还有我们的这个陈辉和陈曦两位，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辉。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曦。 好，我们的陈辉和陈曦是姐妹吗？ 不是， 不是。这名好，两位私底下也是好朋友是吗？ 对。 对，名字很像， 对，很像， 一个陈辉，一个陈曦， 对， 对，就几乎同一时间，你们是都是早晨出生的是吗？ 对， 真的是这样是吗？ 我的名字是这样， 是这样，陈辉也是是吗？ 哦，基本上， 哦，难怪了， 哦、是这样的， 那就是他们出生的时间都是比较早上，所以起了这样的名字。 是的，是这样子的。好，我来说一下，就是啊，我先说一下我昨晚的故事吧。 啊，对，你等了这么半天就是要说、 啊，因为真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什么故事？ 我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就是还挺丢人的。 那你为什么要说？ 因为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夏天啊，真的不可以吃胖。就是我昨天 你胖了， 我胖 啊， 而且胖的不是一点半点。 有人陪着我胖了。 就是这样的，我病了，生病了，连着在家躺了将近快一周。哎，不是不停的躺，就也会出去，也工作、啊。 就休息了大概一个星期。 对，真的完全是，就是躺着吃着躺，就这样子的、嗯。然后昨天晚上我就想穿一件试一件衣服，而且那件衣服从来都没有试过， 嗯 啊，没有穿过，穿到外面，然后我就试一下，然后配了一个牛仔裙。就当那个牛仔裙拉上去的那一瞬间 崩开了， 没有，听我说崩开的好了，卡住了， 就卡到一半拉不上去了， 嗯、哦、而且我往上拽也不行，往下拽也不行，就怎么都不 OK。 于是乎我就拿剪刀给它豁开了。 我觉得是你那个拉链的问题。 不真的不是，那坨肉都在外面展示。 你这形容太形象了，一坨肉卡在一个拉链呢。 就是夏天的时候真的不可以吃胖。 那你干嘛在上一节推荐那么多零食？ 就我就想让你们胖嘛，然后就显得我，因为我现在已经有觉悟了，我不可以再胖了。 啊，作为一个已经作为肥胖资深人士的人来讲啊，我觉得人没有最胖，只有更胖，加油。 不 不会的，我已经 欢迎来到我们的胖子节。 我已经要开始减肥了，真的很可怕。不过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三位嘉宾都很瘦， 我觉得颜值啊还有这个身材，我觉得你们可以随便吃零食了，你们离胖子界还有很远的距离。 对，很远的距离。两位，对对，包括我们的这个化妆师都非常的瘦。 所以你们平时真的是不吃零食是吗？你们平时都不喜欢 吃？会吃零食，就是个人体质问题吧， 就是不容易胖。 对，有的，我就是那种易胖体质，我完全就是如果我吃三天我就可以长十斤的那种。 吃三天长十斤？ 嗯，就非常可怕。 那一定， 但我瘦的也很快。 我觉得以后拉着你多吃饭，然后上节目的大家不会吐槽我胖 了。但是我也是瘦的很快，就一胖一瘦的身体，就可能脾胃不太好 吧。所以夏天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不要只吃凉的这样的东西。 嗯，其实 也不是， 我觉得胖不胖是一方面啊，夏季的饮食容易让我们的脾胃不舒服，拉肚子什么的，影响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大家切记不要贪凉，正常饮食。 没错。好，接下来就回归到我们的主题吧。 终于绕回来了。 回归到我们这个素人改造这主题。那首先啊，我觉得最近比较火的就是一个电视剧啊。 嗯， 你是不是转得有点突兀？ 对呀，我以为你还要先聊聊职场，然后再到这个电视剧。 啊，那这样吧，你先说职场。 咱俩能更没默契点吗？ 来， 首先问一下我们的两位同学吧。 嗯， 晨曦跟晨辉，你们这个假期现在是在放暑假吗？为什么都留在北京啊？我先问一下晨辉吧。 因为在实习嘛，因为9月份开学就需要找工作，所以希望在暑假的时候积累一些实习的经验。 嗯，现在做什么方面的实习？ 哦，在一个央企。 央企做行政方面的工作吗？ 就感觉很高大上哎。 对，我觉得说的陈辉的脸都红彤彤的了。 对， 那实习的时候，那个晨曦也在实习吗？ 对，我也在实习。 你是做哪方面的工作？ 也是，没有，也是在一个事业单位那种，然后也是行政方面的。 行政方面的。 对， 你们观察你们身边的同事啊，就是实习，你们看到这些前辈们，他们平时上班的时候是带着精致的妆容去的吗？还是素面朝天的每天？ 不一定，他也得看他们有没有心情。 看人是吗？ 对，其实很多都是，如果不是在传媒行业的，他们真的有时候对于化妆这个事情嘛，没有特别的上心。对， 我这么来问好了，就是两位，如果你们去上班的时候，你们希望自己有什么样的状态呈现在那个其他人面前？你们是希望今天，比如今天就是个素面朝天，你们觉得无所谓，还是说你们自己希望自己是一个就是比较精致的妆容的这样的状态？ 还是希望自己精致一点，还有就是我觉得精神一点吧。 嗯， 就是需要一个那样的妆，然后把自己就弄得气息提一提， 就气质提一下。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需要的妆是一个能够提升气质，让自己状态更好一点的。 对对 对， 当然好看也很重要。 所有化妆的目的不会把自己化丑，我们做特效化妆。问一下我们的莹莹老师啊，那对于刚刚我们晨曦的这个他的需求，他想在实习的时候能让自己的这个气质啊更提升一点，那这样的有什么样的妆容推荐一下呢？ 嗯，妆容推荐就只能这个没有什么特定的某一个妆容。只能说整体的妆感会比较偏自然清新，然后精致一些，然后 精致一些。 对，它眉眼唇呐、啊、什么的，每个就是就要根据人来看，看每个人每一个部位哪个地方长得更好，就让它更好看，然后不足的地方稍微淡化一些。 嗯，就给它对淡化，然后抹掉。 行，那就我们的晨曦就在你身边嘛。 嗯， 我们就现场实话实说，你觉得他的妆容，如果他要打造一个这样的就是上班啊这样的一个妆容，他应该突出哪些部分，应该淡化哪些部分？突出好说，淡化不太好说。 哎，等一下，说完晨曦可不可以说说我？ 你也好奇是 吗？因为我今天是纯素颜，什么都没有化，所以比较方便说。哎，先说他。 好。 我心里有个底。 晨曦的话，其实他长得还算蛮美的。所以就是 把还算去掉，长得非常 美。因为很好看，他的五官长得还是都是蛮精致的，除了眉毛修残了一点点哈。 眉毛修残了？ 对，眉毛是自己修残的。 然后他可以就是如果说对于面试来讲，而且对于他的行业需求的话，可能 妆容的重点可以放在眼睛跟唇，就是 眼睛跟唇， 对，但是唇的颜色不宜过深， 眼睛和唇，然后唇的颜色不要过深。 对，因为职业需求嘛，它可能跟我们的职业不太相，不会很相似嘛。因为像我们这种行业就无所谓，涂个大红唇去面试，可能大家都觉得你蛮有个性的或怎么样的。但对于他那种什么国企啊或者什么的，可能就 还是稍微清淡一点。 对，我们去一些事业单位或国企去面试或者是实习，我们妆容不要妆感太强。 对， 他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很舒适的。 嗯， 不能说这个姑娘浓妆艳抹的去了，人家第一感觉就是啊，这姑娘干不了几天就跑了， 就感觉不太踏实。 对，我们不是说浓妆艳抹不好啊，大家不要误会这一点。 是是是， 我们只是说，可能大家针对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妆。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针对晨曦的需求，她是希望去上班，但有一个这样的比较清淡的妆。 对， 那 啊不，再说一下另外一个嘉宾吗？ 啊，你直接就聊，你多不敢听自己啊！ 再铺垫一下。 好， 以嘉宾为主。 那我们得顺便为我们的陈辉指导一下，那看看陈辉的这个五官，老师觉得他什么地方应该突出，什么地方应该淡化？ 嗯，我个人觉得我是蛮喜欢他的眼睛的，因为我很喜欢那种单眼皮，就 单眼皮 很有韵味的那种。但是我不会刻意去强调它，不会把它就是调整成双眼皮啊或怎么样的，会保留。嗯、然后 因为现在很多的妆容不就比较偏自然型吗？ 对， 嗯， 我还是喜欢他的眼睛，但是嗯。刻画的话可能还是眉毛跟唇，对、嗯、因为眼睛我会保留，可能会涂一层淡淡的眼影就够了。 明白了，就是如果我们的陈辉去工作的时候，他可以放在眉毛和嘴唇，然后我们的晨曦他是放在眼妆和嘴唇，我没记错吧？ 对吧？ 对， 就是他们两个的重点其实略有差别。 嗯 嗯， 哎，那老师你还没有说他们两个互就是应该掩盖的一些地方。 哎，你这人是挑事儿是吗？坚决要说这些 是什么？ 就是我说晨曦是吧？ 对，晨曦， 他的眼睛长得是很美的，很美的。 嗯， 然后其实眉毛长得也是好看的，就是可能修的不太好。然后呢，其实他的唇形没有那么特别的好看，所以他不适合把自己的唇画的，就是外轮廓特别明显那种、嗯。或者是即使要画这种的话，边缘也要先把它修干净，就遮一下，用遮瑕膏啊或者粉底液先把它遮住，然后再画。 嗯。 明白、 如果要是针对于他职场妆的话，我觉得是不要刻画那种唇形。 今天莹莹的这个嘴唇的唇妆算是轮廓非常清晰的这种，对吧？ 对， 就说你的这个唇妆是不适合晨曦的，就是你这种类型的、 对于工作职场的话，我觉得不适合。 不适合。嗯， 不适合他。 好，这是晨曦的需要注意的地方。那现在我们说陈辉，陈辉已经满脸通红的等待答案了，是吧？ 陈辉的笑容特别特别的灿烂，就是很阳光的那种。 就是应对工作嘛，我觉着还是不要画我这种唇比较适合他们。 嗯，对。所以陈辉应该他在化妆的时候应该尽量淡化的部分是哪里？ 淡化的。 说白了就是哪里长得不够好，需要怎么弄一下，是吧？ 他其实把眉毛再画一画，然后涂个唇就很好看。 嗯，它长得比较偏清纯型的那种。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褒奖是吗？ 对， 我们问了几轮都没有问出来。好，恭喜你陈辉同学。 谢谢老师。 好，一梦你准备好了吗？ 嗯嗯， 已经这么长时间可以说你了哈。 差不多了。 好， 主要还是一个 好坐直，把你的脸展现给我们的化妆师， 要以我们嘉宾为主，所以你就 稍带怎么说一说他，主要说缺点啊，咱优点可以忽视。 缺点优点是很多了。缺点，你首先黑眼圈要遮一下。 嗯，我 没休息好， 我熬夜。对 对，脸上好像多少会有一点点泛红。 我皮肤比较薄， 对， 比较敏感， 就是尤其这一块， 化妆之前要先修一下颜色， 修一下颜色。 对， 嗯， 眼睛很美了， 眼睛很 美，眉形也很美。 嗯 嗯，再没有什么了。 没有，我的颧骨很高。 对，他一直在觉得自己颧骨高。 颧骨的这个问题吧。嗯，怎么说呢，如果你不打腮红的话，其实它不会刻意的被强调出来。对，因为而且腮红的位置 不对啊。等一下，我一直都觉得打腮红的话就是会一个是显气色嘛，再一个我觉得妆容感会挺好看的，但是它没有，我觉得有的时候打腮红没有刻意的强就是突出这个颧骨， 因为这个腮红的位置是会 如果你打好了是有修饰的 啊，对， 打不好就会感觉这个位置会 突出 更明显， 更明显。比如上次我打的那个就是， 对，有些打过了那次是吗？ 慢，把家乡话说出来。 有一次我们做节目就是试一款那个腮红，结果那款那天一梦也不知道怎么了，拿着刷子一刷就上去了，结果这半拉脸就特别红， 就很丑。 对，而且还有就是暗影的修饰。它的位置也就是因为你颧骨会偏高一些，可能它打的位置也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像它是怎么 修，正常的话会打在你的颧骨下沿这个位置， 下沿的这个位置是吗？ 但是因为你要根据你的颧骨，每个人的颧骨长的位置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像一梦这个颧骨它是在颧骨下， 它可以稍微靠上一点点， 再靠上一点点， 但是不要太往上， 就是在这个位置是吗？ 对，再往上一点点。对，就是你正常的纵色还是在颧骨下沿的位置，但是颜色会要往上过渡嘛，往上过一些可能会稍微有些修饰，然后腮红的位置不要打到颧骨上。 那腮红打到哪里？ 就是你鼻翼的外延长线的位置到你颧骨中间的位置， 这儿是吧？ 对， 这儿 不要打到颧骨。 哦， 对，你只要这个颜色不过上去，不去强调它，它可能慢慢就会弱化，因为你打的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不强调它，它可能就会弱一些。 所以针对一些颧骨比较突出的朋友，以后可以注意了哈，就是在暗影部分可以稍微上移， 对， 再打的 一点点， 对，上移一点点，然后再打这个鼻翼到腮到这个颧骨的腮红的时候，位置不要那么靠近颧骨的高点，这样就不会突出它了。 对，不要去强调它。 那我要突出的地方是哪？ 突出的， 对， 就是。在一块儿 就是满脸的优点太多了是吧，不好突出。 没有 都很突出， 并没有突出， 不是。这个就是看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妆容。如果说就是因为我感觉我们今天主持人 太素了是吗？ 今天是很素颜了，就是简单的画个唇出门都是好看的，或者是画个眉毛淡妆 了吗？ 就是你怎么画都好看。 我很开心。 我觉得我们的化妆师应该实话实说，不要这么奉承主持人。好，今天重点不是你，今天重点不是你，今天重点是我们的 陈辉和陈曦， 对，两位学生朋友，他们要尝试着去尝试一些这样的妆容。那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回到我们的陈曦，那陈曦要挑战一下这个都市职场丽人轻薄妆啊，轻薄妆。我觉得我这个名字起的有点太长了哈。 轻薄妆， 轻薄妆。好，那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陈曦可以动手尝试着这个妆容了。 对，我们这个今天我们的素人呢是要现场画。 对 对，然后之后我们的化妆师来给他们进行修整和调整， 对，然后帮你找到最适合你的妆容。而且 对，其实我一直都在想，就是每一次就是咱们以前也做过这个素人改造吧， 对， 是直接就是让我们的化妆师上手画。因为但是我觉得对这个素人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必须我觉得很多化妆这种东西必须得自己上手来， 对， 然后哪儿错了之后再这么说一下，然后自己再画一下， 他就知道哪里有个问题怎么去改变，然后看看经过我们的化妆师老师的手跟我们的学生朋友自己画，看看差别到底在哪里。而且今天我们很残酷啊，两位同学，你们今天画完之后，我们两位我们的一梦和那个我还有我们的莹莹老师，我们现场给你们评分，我们有1、3、5三个分数，每个分数只能用一次。我们会给你们打分，看看你们画的到底怎么样。所以一会儿画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一点。 先是我们的晨曦，对吗？ 对，晨曦现在可以开始画了， 对， 抓紧时间。 哎， 有镜子吗？我是手残的， 有镜子吗？ 有镜子， 有镜子。 好的。 好，那我们那个晨曦现在可以开始画了啊。我们刚刚那个一梦提到了一嘴，就是最近有部电视剧特别的火。 你这个转的也挺突兀的。 没办法， 笑死我了。 对，好，现在我们的那个化妆师正在给我们的这个晨曦来推荐适合他的这个各种颜色的化妆品。 是，然后呢，我们来，我和天一就是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最近比较火的 这部电视宫廷戏。 对，但是我们的重点并不是这部戏的本身，而是他们的这个妆容。 对，我们先说一下这部戏好了。我们这样光说大家可能没有感觉，我们可以看一个小小的这个影视剧的主题曲片段，大家就猜到我们到底今天说的是哪一部戏。 寂寞的酒，把追忆浇上了土，恍惚间那些温柔再一次和我相拥，模糊了堆积的愁，看岁月 好的，我们刚才看了一段这个最近大火的剧宫廷剧《延禧攻略》当中的这个片头曲。 对，大家可能通过这个片头曲，如果还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们呢，可刚才有那种感觉，这部戏和我们之前大火的一部《甄嬛传》其实风格不太一样。 不，什么， 我是说这个风格，就画面给人感觉、 哦、对对对， 从整个这个人物的造型 对 妆容，然后我觉得今天我还特别拿了图片。 是的，而且这一部《延禧攻略》呢，造型师呢，我们知道刚才这个于正应该是这个导演对吗？ 对，于正的戏就网上一直是褒贬不一。 对， 这部戏好像好评还可以。 于正当时也是指导过那个《宫锁心玉》， 对， 也是这个对，而且造型师呢是和于正合作多年的宋小涛啊，而且我因为我搜集了一个图片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杨幂的造型和今天魏璎珞，也就是《延禧攻略》里面的 女主 角 的造型， 造型是妆容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么看，杨幂的这个造型略显夸张。 嗯，对，可能也是时代不同了。 好吧，也没差多少年。 对，也是从这种艳俗的大粉色到最近被提的都烂大街的这种莫兰迪色。 木兰迪色， 木兰迪色 就是 那 个 这个整部剧当中的主调色，对、 嗯。 然后大家都是在一个不断学习， 大概是这张照片的这个， 对，不断学习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清代妆容的一个小特点吧。嗯， 对，为什么说它跟我们之前的那个这图片怎么这么长？不结束？对，为什么说它跟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些传统的这个宫廷戏的感觉不一样？ 嗯， 大概通过我手中这个图片，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华妃娘娘 啊，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 其实是非常艳丽的一个妆容的形象、嗯、但是我们在个延禧攻略当中看到的这个人物明显感觉要素雅一点， 对，素雅一些， 虽然这个图片可能是宣传照，但其实整部剧的风格都是类似这个， 真的是这样的， 对吧？ 对， 大家可以从图片中就可以清晰的发现很素雅、 嗯、 然后而且他的这个头饰也是标准的我们那个满族的那种两把头， 对，是的， 包括他的这个配饰，耳朵上那个配饰是不是很精致，三个环，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他当中的这个剧照， 对，可以看到这个耳朵上会有三个环、嗯、其实这是满族女子的一个传统啊，就是他们从小就在耳朵上打三个这样的耳洞、嗯、然后在每个耳洞 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时尚 了，对，现在也很时尚， 对， 然后他们会上面挂一些耳环，而不是直接像咱们这样把耳环直接套在耳洞里， 对， 他们那三个耳环是不摘下来的，就一直戴在上面、嗯、然后往上面再挂耳环， 嗯， 我觉得是很对这个造型，就是这个图片当中虽然画这个人物有点抽象，但其实反应我找不出什么词来形容这个图片了， 嗯， 就是等反映出那个时候女子妆容的这个特点， 嗯，是的， 细细的眉，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个嘴唇呢也很有意思， 嗯， 他们不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比较满的这个嘴唇，包括像 他们是有点类似于咬唇妆的那种， 对，比如说像这个华妃这个妆，这个唇镜头麻烦可以给一下哈， 好 的，他也看到其实像华妃当年这个妆，就是在这个《甄嬛传》里面，她这个嘴唇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常见到的这种唇色， 嗯， 但是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延禧攻略》里面则不同，我给你们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 嗯， 可能不太对，可以找到这个照片直接我们 看一下， 她的这个嘴唇好像不是那种涂得很满，它在边缘是那种慢慢淡化的， 对， 这个其实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咬唇妆，是吧，闫宁老师？ 嗯， 但是好像这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咬唇妆又不是完全一样。 嗯， 好像这个真我专门去查了一下， 嗯， 这样的唇妆叫做点绛唇， 点绛唇， 也就是绛唇，就是这种唇啊， 大绛唇，是大绛还是哪个绛？ 就是绛唇了。这种绛唇妆为什么成为绛唇？其实我们如果大家去找，从唐代开始往后哈，发现女子涂嘴唇的这个颜色向来没有涂满的。 对， 从古啊直到现在我们可能习惯涂的比较满，像我们现在莹莹老师这个唇哈、啊、就涂的是比较满的、 嗯、 过去的女子呢不会把这个唇涂满，比如涂一个花瓣型，比如在唐朝的时候， 嗯， 包括像我们今天这部延禧攻略里面的几位主角的妆，这个唇其实都是不满的，但是又各有不同， 对， 跟角色的定位、嗯、她的脾气也有 性格 也有不同，但是她特点综合起来就是不是画得很满，这个唇， 对，就是 这是另外的一位高贵妃，相当于华妃这个角色、啊、 对，她就是比较浓，这个嘴唇比较浓郁一些， 她是上下比较满，然后两边没有画得很满， 对， 对吧， 对， 然后我们的皇后也有一张皇后的照片， 对，刚才给看了皇后的， 皇后的这个妆跟璎珞的这个妆其实有点类似，但是好像气色比璎珞的这个要再满一点、 就是、红一点、 就是、红一点， 嗯， 对， 璎珞比较粉， 对，可能这个两个角色的年龄还是不是很一样，所以在唇上稍微做了一点点的修饰， 是， 但是这仅仅是这个服装当中造型的一部分， 对，好的、嗯、我们这个马上就要到我们的整点、嗯、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继续来深扒一下我们延禧攻略当中的妆容， 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坐拥新机场，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角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现在的时间是18点01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今天呢，我和天一呢要一起给大家种草两款妆容吧，算是。 对，一款实用，一款有趣儿。说的多好。 是的，没错。那首先呢，还是要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化妆师莹莹老师，你好，欢迎您。 Hello， 我是莹莹。 好哈。 一位是我们正在忙碌着化妆的晨曦。 是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曦。 好的，还有一个我们的 准备化妆的我们晨辉。 是。 Hello， 大家好。 嗯，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看一看我们的素人朋友是怎么进行妆容改造的。不过在此我们还有个东西要推荐给大家啊，本节目有个很常好的奖品要推荐给大家。我们的奖品是由腾讯圣斗士手游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戏礼包。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8月2号全平台上线，车田正美联合天美共制，下载游戏重燃永不言败的小宇宙精神。我想说，哎，永燃，永远燃烧着这个 重燃， 对，是重燃。 好，我们继刚才的那个话题，我们继续往下聊，就是这个《延禧攻略》当中的这个叫什么？ 妆 容。 对。 哎，其实今天一梦呢，也是找了一些小素材啊，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深扒一下。 嗯。 首先呢，《延禧攻略》它的这个时间的设定点应该是乾隆时期， 嗯， 对，也就是咱们这个古代的清朝时期。 对， 其实在这个清朝时期的时候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女主角，我们的女主角璎珞。 原型，你要找历史原型吗？ 原型呢，其实就是我们应该看过《还珠格格》。 对，大家提到乾隆，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这关于乾隆的戏，大概就是这个《还珠格格》了。 对，因为乾隆真的是拍了很，不是乾隆拍了很多， 他们祖孙几代人被搬上荧幕好多次， 对， 反复被搬上。 乾隆出现的次数很多， 很多很多。 对 对。 然后呢，其实这个《延禧攻略》呢当中说，这个富察皇后， 嗯， 也确实是在历史上面是乾隆最深爱的一个女人。 对 对，因为我也是查了一些资料的，我才敢这样说，要不然不敢这样说。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个，哎，这是令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延禧攻略》当中璎珞 的历史的原型。 对，令妃， 就令妃，也就是我们在《还珠格格》里面对我们的《还珠格格》小燕子，还有我们的紫薇格格哈， 对， 两个人关爱有加的这个令妃，哎，我们大多 大多数的印象都停留在这部戏里的这个温婉的角色。 对，没错，但是我感觉令妃娘娘年轻的时候还是 如果真的如魏璎珞这个角色这个性格还真不简单， 还挺刚烈的。 我觉得她属于特别厉害的、嗯、你看我们所有看戏啊，先上来都是一个小白鼠的这种阶段，很弱很弱， 所以 她上来很强势， 她完全就是颠覆了我们对以前宫廷剧的那种 印象， 最初的那种印象， 由弱到强这种印象她没有， 一开始就非常 上来就很强， 对， 谁惹到我 就总感觉她哎 救过来 这么一点点啊，而且她瘦瘦小小的，这样的她的能量还这么大。 对， 对，这个角色我觉得是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角色不太感觉不太一样， 是的， 还是非常厉害，包括这个戏的节奏也不一样、嗯、上来没有我们想到那种缠绵呀、啊、什么的，没有，上来第一集就开始、嗯、这个宫女之间的争斗立刻开始，谁惹了这个魏璎珞下场都很惨， 对，非常惨， 对吧， 对， 基本一集消灭一个，一集消灭一个，这个节奏前八集基本就这个节奏过去了，八个人就慢慢被他清除出去了是不是， 是 大概就是这个， 不管大的还是小的，反正该走都得走， 对，只要你惹了我你肯定留 不 下了， 就 不 行，对。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都说就是从唐代啊、嗯、宋代再到明代， 嗯， 这个再到清代的每一个时段吧，它的妆容都是不一样的。 对， 唐代呢是比较偏妩媚一些的，然后宋代呢比较是偏那种纤弱型的那种，然后明代呢是素雅，清代的呢就是比较端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宫廷剧当中的这个妆容， 嗯， 《延禧攻略》当中的，对，它的妆容的手法也是由繁这个至简，逐渐演化成现代的一种这个妆容的一种审美。 我觉得最近好像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像这样柳叶弯眉，不叫柳叶弯眉了、嗯、特别细的这种眉毛，其实现在比较少看到，包括她嘴唇的画法有点像我们之前几年特别流行的咬唇妆的感觉， 是的， 所以这个时尚的潮流真的是在轮回啊。 对， 原来我们古时候就是已经流行过这个了。 对，而且延禧攻略当中的总体的这个妆容风格呢还是比较符合这个史实的。 对 对，确实，同时也是根据现代的审美呢，也是相当就是相对相比较做了一些调整。 嗯， 对。 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哈， 嗯、 我把这个我们这个魏璎珞主角的这个照片传给我们的陈辉。 嗯， 陈辉要挑战一下魏璎珞的这个造型了啊。 对，好，我们刚才在第二个环节呢，已经让我们的另一个素人，嗯、我们的嘉宾陈曦。是陈曦，是 陈曦、 啊、因为你们两个这个名字， 陈曦陈辉很像。 因为陈曦呢，他要的这个妆容呢，是想要这个都市丽人的这种， 对，适合一些比较严谨的单位的这样的， 对对对，这样的一些场合， 职场妆容， 对对，职场妆容。然后呢，我们的陈曦现在已经画完了， 画完了， 对 对。然后刚 你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你都画了哪些部分，好吧？ 好 啊， 画了，其实首先就画了眉毛， 眉毛、嗯， 对，因为我自己的眉毛不是很好，其实我自己之前也修过， 没修好， 这已经比自己的好一点了，嗯，然后画了眉毛，然后用的是棕色的， 棕色。 啊，因为我觉得和头发颜色相近一些， 嗯， 然后其实，啊，画了一点眼线，但是我自己的眼睛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它经常会晕，我的眼妆 晕眼线还是晕眼妆， 眼 妆都会晕是吗？ 对，眼线尤其是比较严重，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也不是特别多的画眼线，这更多的可能 因为容易晕，就可能越 对 愿意画， 就很丑、 嗯， 也很丑。然后我今天画了一点，然后画了一点眼影，眼影就涂了一个。 晨曦是比较容易晕妆的那种，是吗？ 对，我眼妆超容易晕， 嗯， 然后还 是油皮吗？ 不是，我是干皮，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一部分可能容易出油， 但 我猜啊， 我不是，我感觉有可能是化妆品的问题， 这可能不适合你。 我换了 好多，是吗？ 换了挺多眼线笔的， 都不太好。 我一直都觉得是眼线笔的问题，后来觉得可能是自己的问题。 一会儿问问我们的专业的化妆师老师哈、啊嗯。 对， 你继续说，还画了哪里？嗯、 还画了基本打了一个大地色的眼影。 嗯，大地色的。 嗯，对。然后画了一点腮红和唇，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我能想到的就是说去那种。 如果上班的话，大概就是这个妆容。 对，基本上我能做到的就这些了。 好。那我们到了这个评分时刻了啊，对，我们先让这个那个我们的化妆老师最专业，我们把化妆老师留在最后给你评分。一梦，咱俩准备吧。 这是我的小板子， 对着你的小板子，135三个分数，针对我们现在晨曦的这款妆，来，一梦先给分吧，一分。 嗯， 你能说一下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它是要改造嘛， 嗯， 就我没有看到改造的。哎，我发现我这个人很刁钻。 对呀、啊，你怎么这么刻薄、啊？ 哎，我本身、 哎、人家是刚刚大杨二的学生而已，你干嘛呀？ 我在欺负学姐，对吗？ 哎，你们俩搞不好是同年的。哎，不对，应该是他比你大一届，大一届， 95年， 95年， 大 一点哈。 对 对，那你真的在欺负学姐？ 没有没有，就是咱们就是就事论事、 啊，就事论事啊。 对，所以我要打一分。 一分， 就是因为我。就是我把刚才的记忆全都刨除，全都刨不刨除的话，也不说他改不改造，就是我从我见到他再到这一刻起，我觉得对于这至少我的眼睛来说的话，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你给的是 一分，没错。 好，我给分了哈，你给分了，我给了分。 嗯，哎呀，男人呐、啊，就是心软、啊。 好，我给的是3分。 好。 为什么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给3分啊？嗯，首先我看到了他的变化，尤其他那个眼影，我有感觉到是那个大地色有上来，我这个我有看到。嘴唇我知道他第一遍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刚刚那个放广告的这个时段的时候，然后我发现了他的这个嘴唇的这个颜色其实几乎没怎么变。你那个时候涂了吗？在广告期间你是没有涂嘴唇的是吗？还是已经涂过了比较 浅？没有，那会儿没有涂， 就是没有涂是吗？ 后来 你觉得上班不需要是吗？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挺重的了。 就你觉得自己的嘴唇的本来的颜色很重，所以你没想可以加强它，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我来之前稍微涂了一点，然后我觉得好像没有怎么退、 哦、 所以我就没有再加，就是再加强一下。 嗯，好吧，因为我说完之后他呢又把自己这个唇上的颜色添了一点， 对， 让我看到了些许的变化。我基于我的善意的提醒，我比易梦德给的分数段高一点，我给一个3分。 OK， 我看到了变化，但说实话我觉得啊跟你刚上节目的状态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变化的，所以我没有给1分，我给的是3分。 嗯 嗯，要看我们的专业的化妆老师，你觉得这个妆你给多少分？别客气，想给几分给几分。 这个有介于1分跟3分之间吗？ 1.5还是2分？你给一个吧。 看能看得到他是用心了。 啊，没事，那就给1分吧。 嗯，一分少点， 那就给3分， 3分多点。 嗯。没办法了，那我们的牌已经没法打出你的分数了。那说一下，那我们的话老直接说吧，他的问题在哪里？ 嗯，首先是眉毛。 眉毛。 嗯，对，眉毛的问题会比较大。 啊，好，那可以对着话筒近点，给我们好好解释一下，说 这边可能 他的这个眉毛到底哪里有问题？ 好，我们的化妆老师可以把那个话筒摘下来的。 对，你可以拿着话筒直接来说。 拿着话筒， 你直接拿着话筒托。 修一支。 嗯 嗯。啊，现场来直接来修一下是吧？ 我们化妆老师现在现场的给我们 现场来。教学哈，我们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镜头前，麻烦导播老师把这个镜头切到我们的化妆师这个镜头上。哎，好，现在我们的化妆老师开始给我们的这个晨曦来做一些修整。没事，老师您可以说，我来帮您复述他的这个眉毛的问题在哪里。 嗯 嗯， 首先这个眉毛是画成了一坨。 首先那个晨曦把眉毛画成了一坨。 对，颜色分布的不是很均匀， 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有点重。 对， 有一点点重， 就不太适合他是吗？ 对，应该我觉得涂一个稍微偏棕色一点的会好一些。 棕色一点的， 他刚刚说的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他涂了棕色，因为他头发的颜色是棕色的。 对 啊、哦，就实际上他是涂了棕色，但是还是涂重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就是怎么说呢， 而且眉头一定不能画深。 对，他的颜色 没掌握好， 有点问题。 这样，那我们的晨曦可以帮我们的那个老师举一下话筒。 好， 对，你把你桌前那个小话筒举起来。 这个， 对，举一下。 对， 这样让我们的那个老师说的时候，我们的 这样我先修一遍。 好，先修一遍，我们看看差别。好，您主要现在是要把他这个眉毛的颜色给他稍微调一下，和眉形也要调是吗？ 对。 好，眉形也可以要调一下。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话说回来哈，貌似职场妆是大家一定会面临的。逃不开的妆，今天我们之所以像你们两位都只想给打1分，我打出了3分，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不太好这个妆容。那说到底，其实越是简单的妆容，其实也有技巧在。 对，其实晨曦画的也不是不好了，就是这种妆容出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 就是。 但是我们目的要变得更专业、更精致。 对 对 对，就是在很简单的妆容上面变得更精致一些，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而且晨曦，说实话，我觉得她的眉毛刚才画的有一个问题，有一点就是她的，其实我觉得她的那个眉峰可以再往上一点点。 你觉得她画太柔 了， 这个 平 下来 了？对，平下来了。 嗯，好，一会儿我们老。 老师画一个眉毛，我们对比就知道他这个眉毛的感觉到底差在哪里。 嗯，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晨曦本身五官非常好看，也就是说她其实素颜的话也是那个人群当中应该也是属于美女， 对，很漂亮。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在怎么给自己加分的问题。 没错， 那刚刚老师也说了，她应该着重在眼妆跟唇妆部分。 嗯， 那刚刚唇妆我觉得是因为我提示在加强，我觉得她唇妆画的就是比较弱一点。 嗯， 然后眼妆呢，刚刚她说有个晕妆的问题。 嗯， 一会儿呢也可以问问我们的这个化妆老师，她这个眼妆部分怎么解决。嗯，哎，说实话，我现在就是就我这个角度能扫到几眼，他这个眉毛，我觉得还是挺好看。 这样我觉得就够。哇，真的是。 对。 真的，我跟你说，完全不一样。 真的吗？ 那个，你可以临时借用一下陈辉的这个镜子，你看一眼。 哦。两边对比起来。 悠悠的哦，真的是。 啊，就是这块稍微可以 挑 一下，确实会很好。 眉毛会挑起来一些。嗯， 就他的五官来讲，我觉得他画平眉没有那么特别的好看。 嗯， 对，就像 我也可以画稍微挑一点的， 有一个弧度的。 因为他这个位置可能会比较明显，颧骨的位置会比较明显。 嗯，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弧度会比较好看。 嗯， 不太适合那种特别平的。 嗯，好，那刚。嗯， 因为就是特别平的眉毛，它是对人的额头跟就是中庭是没有修饰的。 所以说必须属于天庭饱满型的才适合那种眉毛。 也不是，就是看人的脸型嘛。有的时候可能稍微挑一点会比较更合适一些。 嗯， 然后刚刚晨曦说了，她这个眼妆有晕妆的这个问题。 哦， 你那个老师，你可以看一下，您觉得它是化妆品问题，还是说肤质天生的？就是 还是它画的位置， 还是它画的问题？ 首先是化妆品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 嗯，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有的人他天生就是晕妆， 还有就是你的底妆打的时候 有关系， 一到你打到眼睛上了吗？ 哦，这是个问题啊！ 你没有打吗？ 我很少注意。 你必须要就是。你记住你的全脸， 这是经验大分享是吧？你也有这个问题。 你的全脸一定要都就是在打底的时候都要打上。 对， 嗯， 对，然后这样的眼妆你涂上的时候效果会非常好，就会比现在要好很多。 这我确实没有上。 对，一定要上。对，这样我觉得可能会解决啊，你可以回去试一下。 嗯， 对， 嗯，实在不行还有那种眼部打底的产品。 对， 哦， 有眼部打底， 针对眼部打底。 对， 对， 对， 对，你可以去看一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的人他的眼睛可能就是有点像类似于笑眼的那种。 嗯， 你笑的时候眼睛会有一点眯。 嗯， 然后因为人的泪窝本来就是有眼泪的嘛。 嗯， 他就会有一点点晕。 嗯， 就有的人是那种眼型他会有晕妆的这种迹象。还有就是眼线画的位置不太 对， 对， 但晨曦并没有，晨曦就还好。 对，他笑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因为我观察 一下，我看一下，哎呦，真的是有一点点，真的是有 眼尾。 我们强迫人家笑也是醉了，我们节目啊，是有真的会有一点点。 他眼尾的位置上下是， 对，他会有一点点，就是这种笑眼，就是会有一点点那个弧度出现，是好看的，是好看的。咱们只是说会找晕妆的原因嘛啊。 对， 还有就是刷睫毛膏也会，因为眼睫毛如果要是没夹翘的时候。嗯，刷上睫毛膏很容易就搭到你， 对 对 对，耷了下来了。 对， 所以我也不涂， 所以很少涂睫毛膏哈。 嗯， 对， 所以 还是没夹翘， 没夹翘。 对，在你就是夹之前，你可以用你的吹风机啊，就是稍微热一下那个睫毛夹的那个部分，就是可以让你更卷翘一些， 对， 就是更持久一些。 还有一些产品吧，就是烫睫毛的， 嗯，对， 烫睫毛的那种东西，然后还有就是睫毛定型的。 嗯， 都可以尝试一下。 好，就是现在给我 现在啊， 继续给我们改造。 对，继续改造。你觉得他在现在眼妆部分的问题在哪里？ 那我 现在这个 对一面进行改造。 对，就还是画眉毛那一面吧，就半张脸来对比。 Okay， 一会儿你怎么出门呀？现在他眼妆有什么问题呢？他自己画的 眼妆啊， 嗯， 看我， 其实我不觉得 眼影吧，眼影可能。 眼影方面 太理想， 不太理想。 对， 其实我会觉得他的，就属于就是眼袋的部分，其实它不是眼袋，就是那个部分，我觉得有点暗。我 那是卧蚕。 好，卧蚕，卧蚕。 眼袋， 我不好意思，我用错词语了。卧蚕部分，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像没有遮住， 它 会显得气色有点下，这是我的感觉。 刚刚好像都没有打粉底，它 彻底没有打是吗？所以没有盖那一部分。 对， 现在老师你要帮他调整哪一部分？眼线吗？ 先调眼睛吧。 好，先调眼 睛，稍微开。 所以晨曦一定要记得以后打底，眼部一定要打底的。嗯， 但是 你说， 你说没关系， 没有关系。 是打那种就是让它更白还是？ 不是，就是你自己的粉底液。 哦哦哦， 就粉底，对。然后在你打完粉底之后，用那个粉扑蘸一下，就是定妆粉嘛，蘸一下眼睛，这样再涂就会好很多， 就不会。 对对对。 哎，说实话，这样的化妆的问题，如果不是在节目中，我们真的有嘉宾来尝试的话，我们可能空想，我们会想不到，而且即使遇到了，可能也不知道解决这样的办法。 对，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不管任何的美妆博主还是化妆师，他之所以给你指出方法，是因为就是确实是自身的经验是很关键的。 对 对，所以大家一定就是不管是化妆还是护肤，自己一定要去尝试，包括选择自己比较适合的产品。 对， 包括就是刚才我们晨曦说，哎，眼睛可能晕妆，可能会有几种情况啊，嗯，比如说产品用的这个方式啊， 打底不够好， 打底打或者是打没有打到底，真因为我跟你说， 嗯， 我误入过这样的， 就是忽略了打底就直接画，哎，发现画不上去。 不是画不上去，就是，画的效果感觉跟别人的眼妆不太一样。 一样的产品效果差很多。 对，就是不太一样。之后我才觉得，哦，可能是我没有进行眼部的打底， 嗯， 才会这样子。打底之后真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我们的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哈， 嗯， 一定把你的问题直接发上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专业的化妆老师 是的 给你针对性的解决啊。 没错， 您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 对， 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然后赶紧把你的问题发上来，这样我们可以为你解答一下。 是的， 对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只有针对性的，我们没办法笼统的说，因为光说眼睛晕妆，可能你到底为什么晕，包括你差在哪里，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提问，我们才能帮你针对性的解答，没办法一概而论。 对， 对，我们现在正化妆老师正在帮我们的晨曦调整眼妆部分。哎，我觉得这个眼妆部分就像晨曦眼睛那么漂亮哈，很大的很有神的眼睛，其实我觉得是应该她妆容的重点。 嗯， 但是因为她晕妆，可能很少在眼妆上下功夫， 嗯， 我觉得有点可惜了哈。 嗯， 我这个角度能微微的看见一点，哇，我真的觉得专业化妆师的这个手真的像一个魔术手一样， 对， 打造的妆容给我们感觉特别的精致，有这种精致感， 就是我们起码就是可以看到它的改变， 嗯， 而且确实是在突出它的优点。 对，是不是下一会儿节目结束了，我们晨曦老师还得抱着我们的化妆师说，嗯，把另外一半脸也帮我画下吧，然后没法出门了。哎，说实话，我觉得夹睫毛这个事情，我就是一直有障碍，但可能男生嘛，从来不会夹。但以前在节目中，我忘了是谁有一次介绍一款产品，还专门拿我做试验。我真的觉得你们女生对自己夹睫毛这件事情，真的是你们很厉害。 应该是小峰老师吧？ 小峰，我忘了是哪一位哪期节目，就是拿我做的试验来介绍那款夹睫毛的产品，嗯，然后我觉得一夹，就是我就心里面就会紧张，因为靠眼睛太近了，嗯，所以我估计很多女生朋友也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夹睫毛一直夹不好，没有办法夹出那种睫毛弯弯那种感觉，对不对？那个是挺难夹出来的。 是，就是因为以前我也很恐惧夹睫毛， 嗯， 所以我都会选择这个重睫毛。 重睫毛， 对， 就是一劳永逸了， 就是。 但是你也要夹吧，种完之后你是不是还要适当的调它的那个弯曲度？ 没有，不用。 没有。 对，不用。 就是种完之后就这个睫毛部分就不用管。 是，但是它有的时候，因为它毕竟不是自己的睫毛，它有点硬，所以有时候， 嗯， 它有的时候一掉的话，就掉你眼睛里就非常难受，所以我再也不会种那个睫毛了。 你说了一圈就不推荐呀？ 是，我不是很推荐，而且花那个钱，你还不如多上手学一学这个夹夹睫毛，涂一下这个睫毛膏。 嗯。 既省钱，而且你还学会了一个手艺。 对，其实刚刚我们说职场的这个眼妆部分，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宫廷戏里面这个眼妆，其实我相信我们看《延禧攻略》的朋友们可能会感觉得到啊， 嗯， 《延禧攻略》里面的眼妆就是非常清淡的， 非常清淡。对 对，只有可能这个我们仔细拿这个照片来看的话，可能像这个贵妃娘娘，就是高贵妃， 嗯， 她的这个眼妆部分其实反而是稍微重一点，因为她的角色是有点嚣张跋扈的， 凶狠的。 对，她的眼妆有很多这种上扬的眼妆，但其实我觉得，《延禧攻略》的眼妆是大家可以学习的。在现代的生活当中，你画这么个眼妆，若有似无，但是又让你的眼睛很有气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推荐大家的这一款。 她的这个妆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在现代化， 除了这个嘴，这个嘴唇可能这个唇妆， 除了这个嘴和这个眉毛，因为她这个眉毛，你没有发现她这个眉毛是非常向上挑的， 往上挑的这个眉毛，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也可能也有对应的照片，最底下也有这个照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它是非常上扬的一个眉毛， 非常上扬的一个眉毛。 毛，所以就显得这个人很刁钻。 对，可能这个我们这个眼妆部分的这个眉毛不太适合现在，但他的眼妆的这个画法我觉得还是值得推崇的。 对，眼妆很漂 亮，所以我特别期待一会儿我们陈辉同学也会把自己的妆画成什么样、 嗯、 是不是有压力了感觉感觉画了半天我们也打一分是吗？好，现在我们看看晨曦的这个妆容改造的部分、 嗯、 现在画到什么程度了？ 嗯，现在要涂个睫毛膏。 涂点睫毛膏。 嗯嗯， 涂完睫毛膏是不是这眼妆部分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 差不多。 因为我它的粉就是底妆，我现在没有修。 嗯，底妆没办法修了，已经画完了。所以说这是底妆的重要性啊。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多次聊到底妆。 对，底妆非常， 首先是护肤， 非常有 用。你皮肤底子好，你才好上妆。其次是底妆打得好，你后面的彩妆才容易上。 刘天一，你要有女朋友或者是结婚了之后，你老婆一定。还挺开心的， 为什么呢？ 就你懂得这些很多。 不，我跟你讲，这会吵架的。他化完个妆就站在那说：“呀，今天眼妆颜色不太适合，是不是底下没有遮底？你看稍微有点晕了，而且这个、这个眉形也不适合你。” 哎，但是女生从某 我觉得他不会喜欢跟我聊这个话题的。 其实我跟你说，其实女生从某一种程度上还是蛮希望男生是夸自己， 就说哇， 而不是 今天画得太好。 对，而不是挑自己的就是各种各样子的毛病，那样会非常讨厌。 对。哎呀，我们好期待我们的这个晨曦的这个眼妆改造之后的这个样子。我其实在这边角度轻轻看到，我还是觉得他的眼妆部分其实应该加强了，在未来他的这个步入职场的这个环境下，因为他的眼睛是他应该突出的，因为很多女生就是大眼睛双眼皮啊、 嗯、 因为这个技术原因导致忽略了眼妆，但其实这是你五官当中的优势，一定应该把它突出出来。 对， 所以我还蛮期待着呀，我们的哎，那个陈辉同学，你是已经画完了吗？ 我觉得陈辉 他已经静静的开始看。 你知道他画的这个妆特别像谁吗？ 像谁？ 那《延禧攻略》里面的明玉。 哦，就是宫女是吗？ 对，哎，而且你不觉得他这个脸型，包括他长得真的很适合演《延禧攻略》？ 哎，我们明明让人家画成娘娘，为什么最后变成了宫女？ 我跟你说，人都是 背景有点差。 嗯。 啊，好，咱们俩心里先默默的给打个分啊，我们下一个时段的时候可以看看我们的陈红队到底画成什么样。 好， 哎，好像眼妆部分差不多了是吧？ 对。 好，我们把镜头切给我们的这个化妆师老师这一边。 好， 好，来看一下我们现在陈辉同学的这个陈曦同学、嗯、陈曦同学现在这个眼妆现在应该是在下眼线是吗？啊，还是上眼线部分、 嗯、 哎，你也可以拿镜子自己看一下自己的差别的样子。 我没有勇气， 没有，镜子不会碎的。 我心会碎。 好，看一下，看看一下，感觉怎么样？ 就变得很有神。 对，可以对着我们镜头这一边。 对 对，你可以看一下，对 那个 对，照直往前看。 这边这个镜头。 好，现在看一下这个镜头。我们其实在这镜头里面，因为我们的光比较强哈，可能看的还没有我们现场那么明显。他现在 的，挺明显的。 他现在就是应该是在这个方向，是他左还是右边？ 左边脸 是经过我们老师帮他调整之后的妆。我觉得首先从这个浓重程度上，首先是重下去了， 重了一点， 他自己画得太轻了、 嗯、 就是画完之后我们觉得看不出来的感觉。那重咱们就让它重出来，对吧？ 对。 而且现在这个眼妆部分，即使再配这样的唇妆，我们真的一眼就会看到你的眼睛，你眼睛是在放光的。哎，我这评价不过分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是真的有是吧？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漂亮，把你的眼妆打出来，这是你五官当中最吸引人的一部分，就真的是非常好看。 嗯， 而且很简单，好像老师帮他修的时间大概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其实主要是睫毛， 主要是睫 毛没有加强， 嗯， 有挡住眼神光嘛。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的眼尾的位置，我觉得眼线可以画出来一点点，就是后眼尾的后三分之一处吧。 嗯， 因为他的眼角有一点点往下走。 哦，对 对 对。 然后眼尾的眼线可以稍微画出来一点，因为他刚开始画的时候就只画了内眼线嘛。 嗯， 然后眼尾我画出来了一点点，然后下眼影加了一点点。 嗯，好，看起来这个彻底就是各半张脸吧，给人感觉的完全不太一样。 嗯， 所以还是把你的细节修好， 你这个眼妆才能成为你妆中的最突出的部分。 嗯 嗯。 但是我想问问，老师用的也是大地色吗？就是那种比较， 那颜色并没有改变。 对，因为我是在它原有的基础上改的嘛。 嗯， 颜色什么的没有太多变化。 好，我们接着把它进广告了，让我们的化妆老师可以帮忙把它另外半张脸也画回来，不然一会儿我们的晨曦怎么出晚宴是吧？ 好的。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之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我们在这个嘉宾席上呢有我们三位美女啊，一个是正在为我们的这个陈辉在进行改造的化妆师莹莹， 我以为你要介绍谁。 好，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两位素人陈辉还有陈曦。 嗯，我们现在正在那个被正改造妆容的是我们的陈曦， 而且现在陈曦他的左脸和右脸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你让陈辉可以看一下。 对，就左眼比右眼大很多。 对，而且就是刚才我们的化妆师进行了一些修容，对吗？ 嗯 嗯， 体谅了一下它的内容。 对， 因为它粉底基本上没怎么打。 对， 因为它粉底没怎么涂，所以现在化妆师帮它提亮，整体提亮一下。 对，内容会稍微提了一点点。 好，那个我们的陈辉同学，不要看别人 了，我们现在要看你的这个妆容了。我们刚刚的我们的陈辉同学呢，他画的这个妆容啊，是挑战了一下我们现在特别火的这个《延禧攻略》当中的这个宫廷妆，是以素雅为主，但是他的眉毛呢和他的这个唇妆是比较有特色 的。我们 的 陈辉和陈曦可以换一个位置。 对 对， 让我们的这个陈辉坐到中间来，让我们好好看一下，迎接我们的打分了哈。好。坐定之后， 你可以把头发都揪开，然后 让我们看得仔细一点。 对， 嗯， 就陈辉的脸很小的那种， 对，其实他的五官我觉得是有古典气质的女生， 没错， 对吧？因为他这个眉眼的气质是很古典的。 好的，你现在可以看镜头了。 好，现在那一梦还是由你来先打分吧。 嗯，我打3分。 打3分， 对。 为什么要给打3分？ 因为他说他挑战的应该是《延禧攻略》的这个妆容，是吧？ 嗯， 我觉得还不错。 没了，没有评价了。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对， 没有问题的。 就是他要是挑战魏璎珞的话，魏璎珞是宫女嘛， 对 对吧？ 你可以把你的照片举到你的脸旁边。 不不不，我觉得璎珞的这一张照片应该是她当妃子之后的吧。 不、哦，这是她的那个宫女时候的，不是她当妃子之后的。 嗯，反正璎珞是主角。 你不要挡住你的脸吗？ 璎珞是主角。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陈辉画的应该是小宫女。小宫女的妆， 可是璎珞大部分前半部的戏也是个小宫女的角色， 但她是女主。 你说女主和妆不一样点。 对， 嗯， 打3分啊， 3分， 我觉得是可符合的这个当时的清代的宫廷的这种宫女的气质。 说实话 啊，妆容不是气质，不好意思。 哎，我想顺着你的话说，其实我觉得她的妆容部分，我倒觉得还好，她的气质我觉得是符合的。只是说我你在化妆部分，我可能给你的分数是一分，但是因为你的气质会给你加分，所以我可能也会给你打三分。 对， 我应该打的也是三分。 嗯，三分。 对，我发现我打分的时候镜头完全没有给到我，我举了半天这个牌子，我可能打的也是三分。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她的气质首先真的很符合这个宫廷戏，然后其次是她的这个妆啊，我觉得画的比较清淡，因为这个妆就是清淡感。但是真要说到这个妆符合程度，比如说你的眉形，包括你的这个，我这边看不太清啊，我们的化妆老师可能看得清，她这个咬唇妆有感觉出来吗？我这个距离，我这个距离看的不是很明显啊。 就是因为首先我们的眼部，我们的这个这应该是直播室里面的这个灯光比较强， 嗯， 再一个就是镜头的话，肯定就是因为它本身就很淡，镜头完全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我可能会因为它的这个具体的细节没到位，所以会扣分。所以你的气质有加成，没办法，三分，我也给的是三分。 嗯，好， 最后给我们最专业的我们的化妆老师给三分。 好， 因为这个妆嘛，主要就是两个点比较重要嘛，第一个是眉毛，第二个是唇。这。那个嘉宾，这个 陈辉 ，他的眉毛我觉得不合格， 不合格， 对，画的有点淡， 对，唇还好， 那唇还是画到了这个感觉， 唇还就是虽然颜色是有淡一些，但是形状还是可以的， 嗯， 我觉得他这个唇妆生活中是完全可以出门的，没问题，很好看， 对， 但眉毛确实是 不太 过关， 对， 那他应该画成什么样子呢？ 上手吧，老师。 那个时候就是柳叶眉。 好，我们陈辉把那话筒稍微举一下。对， 要简单看看他修一下 眉。修一下他的眉毛了。 好， 老师手下留情，给他少修点。 干嘛了？ 其实我觉得那个陈辉的这个长相啊，我觉得他其实是适合这种古典风的妆容的，所以我觉得他在生活中尝试这个妆容，我觉得也是加分的，并不是说他这个古代的妆容不太适合现代，没有，尤其他刚刚那个唇妆，其实我觉得生活中看起来一点都不夸张，而且会跟就是画比较满唇的这样的女生会有一些差别，所以这个妆我觉得是他这个嘴唇部分是不错的，虽然我们戏中那个嘴唇比较夸张，不太适合生活当中啊， 对， 但我们把它稍微生活化一点，其实是可以引入到生活当中来使用的， 没错， 其实所以现在我们陈辉在调整这个眉毛眉形， 对， 那其实就是简单把他的眉尾修细了一点，对吧？ 对，整体的修细了一些， 整体修细了一点。所以可能我们聊到眉毛这一块啊，很多朋友光说我眉毛怎么画不好，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不修眉的话， 对， 你的眉毛的底子可能就不是很好， 对， 这个时候你在想画， 其实就像我们护肤不好的话，底妆又不太好， 对， 是一个道理， 所以一定要养成定期修眉的习惯，或者说你自己要熟练的话，自己可以做一点点修容也可以啊， 对， 就修眉，反正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不太自己敢修，画修残了，是吧？我们的晨曦就说了，她的这个眉毛就是自己没有修好， 陈辉真的是那种小包子脸， 那你觉得被听了这个评价会开心吗？ 很可爱啊， 好吧， 很可爱。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晨曦跟陈辉两个人哈，刚好代表了两大类的女生。 对， 一种像我们的这个晨曦，她的五官其实是相对来讲更立体一点。 对， 应该是她就很适合我们走这个职场风的这种， 对 比较干练的女生。 是的， 给人感觉这种气质比较强。 对， 是这样的五官，所以其实她是走这个风格。而我们的陈辉呢，因为就像刚刚一梦说的，她有点那个包子脸，所以她天生的气质是比较可爱。 对，比较偏可爱。 对，所以她的妆容方面其实柔美一点，没有那么刚毅，我觉得反而烘托出了他性格的这个特质。 陈辉长得还是很古典美的，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他要是走这个风格还是很适合他的。现在老师已经开始帮着画眉毛是吗？因为我这边看不太清。 对， 那你也开始画了。 对， 但我觉得真的是他是可以走这个， 一下子就魏璎珞起来。 对，就他这个 璎珞本尊了， 璎珞本尊。我觉得他的长相其实跟璎珞不是一款风格，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眉形稍微一调，我觉得整个他的那半边脸的这个气质就变了。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这样在这个基础上，他眼妆稍微再重一点点，就会更好的效果。 对，现在我们的老师 先调完再说。 好， 先调完之后我们看一眼这个结果。 好，我们 好期待啊。 老师现在是在给他弄唇妆 部分，给他可能也是加强一下。刚刚说了，他其实画出了效果，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今天调完之后，看看这个他的这个我们生活化版的这个延禧攻略妆， 对， 应该能到什么样？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嘉宾请的还是非常到位，我夸一下自己， 非常到位， 因为刚好他们两个的气质符合了今天我们的两个主题。对，其实这两种类型啊，在生活当中，不管是去职场还是跟朋友聚会，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今天没有特别强调，比如说舞台妆、烟熏妆，我没有强调这些，我们只说日常妆。日常妆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从我们的眉毛，从我们的眼影的画法，包括我们唇妆的画法，其实做了个小小的区隔，就会变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器具。所以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对号入座一下，你可以观察自己的气质更符合哪一款，然后回头把这个袋子掉到他的那个妆容部分，你可以尝试着按照我们老师说的这些重点去强调一下自己的这个妆容。 对对对，大家都可以在一直播上面看到回放的。 对， 好，哇，这个嘴唇一下子， 我觉得瞬间就是璎珞了一点。哎，其实我觉得那个陈辉也是有点那个笑眼，就是他笑的时候眼睛也是那种， 对， 也会弯成一条线。那这样的其实也会有点晕眼妆哈，有这个风险。 你也是， 我也是啊，我眼睛比较小，而且我还是个肉眼泡，所以我觉得我的眼睛已经没有什么可拯救的空间了。你知道我心里多羡慕像你这种叫什么？那个保眼大瓶的东北话说，就是大大的双眼皮这种眼睛，因为 大双眼 皮，对，很有神嘛。那哎，我这就没有 双眼爆皮， 双眼爆皮的哈，多好看，大眼睛水汪汪的。但没办法，天生的没有。所以说，很多朋友，如果你不是双眼皮的女生，其实今天我们陈辉这款妆人眼妆，你可以学习一下。这是针对我们说眼睛不是那么大的单眼皮女生，其实好看的眼妆依然可以把你的眼部提亮，不要以为我是单眼皮我就没什么发挥空间了。 对， 其实这是错误的，任何的脸型任何的眼型都有适合它本身的妆容。 对， 所以老师，现在像陈辉这款妆容，它的这个眼妆你给它修饰的重点是什么？ 嗯，可能会在眼尾的位置加一点点颜色， 眼尾的部分加一些颜色， 眼影层次感不是很。 陈辉属于是那种单凤眼，对吗？ 对， 嗯，挺好看的，真的。 以前陈辉，哎，我问一下陈曦好了，在同学当中，她有被称为古典美女吗？ 没有，就是可爱型的。 那就把她归到可爱里，没有发现她身上有古典气质吗？ 其实她真的很适合这个妆。 我觉得她很适合这款妆。 就当平时的话，画会有点奇怪。 我觉得就她的唇妆部分是可以在生活中的，但可能这个眉形，这个眉形生活中是不是也可以啊？ 生活中可以再稍微粗一点。 再粗一点，不要这么细，是吗？ 对。 好。啊，我觉得这个妆容真的出去走出去的两位，我们今天两位， 但是半张脸很奇怪， 对，我们两位嘉宾今天化完这个妆回学校，拍张朋友圈发自拍，你真的，我觉得朋友们会说你今天这个妆非常不错。 对， 这样的话导致一半跟这个效果会比较明显一点。 对， 好，我们现在把镜头可以切到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观众朋友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对，然后 把这张纸拿掉，看看我们这个对比。我觉得现在这边脸有点提升，就拉伸感往上走， 对， 对吧？我们陈曦离得比较近，可能看得更清楚。你觉得他那半边脸画了跟不画的区别，你感觉是哪方面？ 就是向上提，可能是眉毛的原因。我觉得 整个眉毛就把气质一下就往上提了半截那种感觉，而且我真的觉得他这样看起来就特别娴静的一个笑。 岁月静好。 对自己的这个妆容怎么评价，陈辉？再看一眼。 我觉得就是。眉毛会比我之前好很多，因为我一直都不太会修， 不太会修眉毛。 对，不太会修。 今天因为是主题的原因嘛，所以可能修的会比较偏细一点。 嗯， 对，如果平时的话，可以稍微比他现在再粗一点。 嗯， 就这个眉形首先是适合他的。 对。 只是说现在画的细，它稍微就按照没有修的那边那个粗的程度，也是做这种类型的眉毛，是适合 它 的。 它另外这一只的话，修一下杂眉，然后就上下的这个位置修一点点，然后这下面的这些杂眉修掉，把眉形修出来就可以了 ，就按它自己本身的眉形走就可以。 对， 那它的眼妆部分，刚刚那个老师说给它在眼尾部分给它加了一点颜色，加的是什么颜色呢？ 加的偏豆沙色吧。 偏豆沙色。 对对。 这款颜色是陈慧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画的颜色吗？还是从来没尝试过？ 日常生活当中不画眼妆。 完全不画眼妆？为什么不画呀？ 嗯， 不会。 其实那些就是眼影啊、刷子啊什么我都有，但是从来没用过。嗯，一个是 不太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时间不太够， 时间不太够， 就宁愿多睡一会儿，也不想走。 哎，真的是，哎，其实睡觉是很重要的，你要睡够了，然后皮肤才可以好。 对，其实那。我觉得今天这款妆容可以回去学一下。我觉得虽然我们今天是有主题限定，但其实我们今天画的并没有那么偏影视戏剧那么夸张，我们是偏生活化一点。我觉得这个唇妆还有这个眼妆生活中看起来是也是很正常的，看起来很舒服，而且关键是符合你的气质。 对， 那接下来我觉得让我们老师帮两位把那半边脸赶紧补出来吧，一会儿我们结束之后他没办法出门了。 对，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小小的总结，我和田怡。 对， 首先就是今天我们还是先给大家就是重点种草了两款妆容。 对， 一款就是我们这个陈辉给我们画的这个 陈曦，我们陈曦所给大家画的是那个陈曦画的是这个都市丽人妆。 对， 但是我们觉得都市丽人这词可能我们用稍微重一点，因为它还是比较偏，因为我们推荐 职场一些 职场新人，这个时候不太适合画的那么浓重的。 嗯， 因为比如说做一些公关行业或者是媒体或者台前一些行业会习惯性的把妆画的相对重一点。 嗯， 但其实可能对于一些朋友去实习去刚入职工作，那么可能不太适合上来就这么浓重的妆，浅一点可以。所以今天我们的晨曦挑战的是一个轻薄感的妆容。 嗯， 它的重点呢，因为它的本身它的眼睛很漂亮，那老师呢建议他把眼妆和他的唇妆来作为他的突出重点。 对， 那他的唇妆呢是可以来修饰自己唇形上面的一些不足，可以通过画唇妆来做一个修正。那眼妆部分呢，刚刚自己画的时候好像在眼尾睫毛还有这个眼影部分其实颜色太浅了，然后下面的这个卧蚕部分呢没有遮住，可能这个粉打得不太够，然后经过老师这个修饰之后，我觉得气质首先提升了。 对， 而且放大了自己五官当中的优势，眼睛就眼神光就出来了，特别亮，吸引人，就一眼看我 的 眼神是放光的。 对对对 对，这是我们的晨曦的职场。 晨曦，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前面铺垫了一些这个《延禧攻略》当中的这个妆容。 嗯， 然后我们二号嘉宾，哎， 陈辉同学 也是在效仿这个《延禧攻略》当中的这个璎珞的妆容。 对， 对，他当时一开始画的时候，就是跟没有画一样，也是跟没有画一样。 应该说他画了自己的唇妆部分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他的这个眼妆跟他的这个眉毛可能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理想。 对。 对， 然后刚才经过都是两位都是经过我们这个化妆师的及时补救啊。 对 对，效果都目前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对，我不知道各位网友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视频是否能够清晰感受到这两款妆的差别，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光线相对较强，就我们目测来讲，那老师修过的这个妆容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首先我觉得大家可能新手，我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化妆的时候不太敢下手，所以这个妆容的颜色 会 偏浅， 会 但其实强调的部分一定要突出出来。 突出，对对，就是我是大一下学期的时候还没有画眼影， 嗯， 还没有画眼影，然后那个时候就买了 Kate 他们家的大地色的眼影。我们都知道大地色它是不会出错的，对于新手来说也是比较百搭的一款，然后当时我就涂得特别特别的浅，就像今天的这个晨曦和晨辉一样， 嗯， 非常就让人看不出来，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其实就是多练多上手就会好很多。 嗯，所以当把这个重点的颜色突出出来之后，你这个妆容就会显出来了。 对， 那刚刚老师帮我们的晨辉是修了一个眉毛， 你今天是不是画眉毛了？ 也是我们老师帮忙修的，平时都看不出来，是因为我自己画。 不是因为我觉得以前你画的不好。 你以前在节目中从来没说过。 我现在想说了吗？ 因为今天老师我画完之后，老师看了一眼， 因为我觉得你今天画的是好 的，画 的 不太对，然后他帮我稍微修了一下，就变成了今天这款， 对对对， 现在这样一款眉毛。 我刚才还想说呢，我说天意以前眉毛画的不怎么样，今天你看慢慢的就是熟能生巧。 然后其实是老师的功劳，不是我熟能生巧。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眉毛这部分不好画，我的问题当时也是跟谁啊，跟我们的晨曦有点像，就是眉头太重了。 嗯， 然后眉尾并没有挑起来，因为男生的眉毛需要是更刚毅一点， 嗯， 所以我眉峰应该上去一点，但是我当时画的可能有点像你的那种感觉，就是整个一条，然后没挑上去，然后眉头又太重了，所以这个眉毛的重点不太清晰。 嗯， 现在陈辉这个整两左右两脸是修完了是吧？好，现在变回一个 一个正常的可以出门的妆容。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镜头，麻烦导播老师切到我们的嘉宾。 哎，但是我还是觉得刚刚补的这一面的眉毛有点浅。 对， 其实新补的这一半边相对浅了一点，可以再深点，因为那半边补的相对深一点。但是我觉得整体过来之后，就是我们的这个陈辉的古典气质是展露无遗， 对， 溢于言表， 对， 扑面而出。 好，很好，我们化妆师也可以再把那个晨曦的那边的妆上， 那边妆帮他也稍微补一下。 对对对，辛苦我们的莹莹老师。 好，你们俩换一下位置就好。所以说今天我们推荐了两款妆容，一款是跟时尚比较结合的，就是我们现在大火的电视剧当中这种妆容。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用的这种职场妆容，而且是一种比较偏轻薄感的，不会有那么大压力的。这个随着大家的这个人生阶段的不同，可能我们一定要学会不同的妆容去调整自己，改变自己的这个风格。 没错， 对，所以说我希望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把这种东西推荐给大家，是希望大家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向。因为假期嘛，实习少不了，尤其女生朋友们现在进入的实习期，或者是毕业刚刚进入职场， 对 一些妆容的基本知识还是要知道的。 好，我们现在也是时间来到了18:49，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然后我们的老师呢也是正在给我们的晨曦，对吧，晨曦在 做最后的这个修整。其实在这个快结束之前，我很想问一下，先问陈辉吧，因为现在晨曦在修最后的妆。那今天化了这款妆之后，你觉得以后生活中你会不会挑战一下这一款？实话实说，你觉得怎么样？你自己喜欢这个妆容吗？ 首先眉毛我应该就是会学一下，因为之前其实我都会 可以离话筒近一点哈， 很淡的描一描。但我觉得可能就是像老师这样画会更精神一点， 对， 所以就是自己可以学一下。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唇妆我觉得也很适合你。 对，唇妆的话，其实我在日常生活中用的颜色会比较淡，像今天老师帮忙涂的就会比较深一点，可能会看起来更有精神。 所以以后可能在这个口红颜色的选择上，可以再稍微选择深一点的。 对，可以。 然后我觉得你像你的眼睛是那种比较古典的这种眼睛，我觉得 比较小的眼睛， 不是小，我觉得是就是有你自己的风格特点。然后我觉得你的这个眼，你觉得眼妆，因为以前从来不画嘛，那今天你觉得老师画这个眼妆，你觉得很难吗？还是说你觉得可以学习？ 我觉得可以，其实老师应该也就是帮我加了一下睫毛，我刚才没有加成功，他帮我修。 你加了是吗？没成功，好吧。 对，因为我这个就是单眼皮，可能画眼影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我觉得这个睫毛膏还是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帮助你让眼睛有一个更放大的感觉。其实我觉得你总说自己单眼皮眼睛怎么样，其实在我们看来，你的这款就画完之后的这个眼妆部分，我觉得眼神光也是很明显的，就说你的眼神是很有自己的光芒的，还蛮好看的，真的。所以我觉得这款妆容可以学一下。虽然我们是由眼洗攻略引出来的眼洗妆哈， 对， 但其实是很生活化的，凸显了你自己的气质，还蛮适合的。对，所以不要觉得自己眼睛小，画对了之后，每个人的眼睛都是最漂亮的眼睛。那我们可能马上老师也会帮我们这个晨曦画完了他的这部分都市丽人妆哈。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市丽人妆可能更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讲是更大众、更实用一点， 包括刚上大一的新生啊，什么都 OK 的。 对，其实今天这两款妆，为什么说陈辉那个妆我们没有说新生朋友们去尝试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嘴唇的画法，可能对于一个化妆新手来讲还是有一点点难度哈。它是类似于咬唇妆的一种画法。 对。 然后它的这个唇的外部边缘呢又不是很清晰，而且这个相对来讲挑嘴唇一点。要看自己嘴唇的这个你的形状适不适合这种。但是都市丽人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职场妆容是很多人上班必不可少的。老师刚才也说的重点呢，基本就是眼妆和唇妆这两个部分是去实习的时候可能自己需要注意的。然后刚才也提到这个晕妆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我们老师应该进入最后的睫毛膏的这个修整部分了，那修完睫毛膏，我们的妆应该就成立了，是吧？莹莹老师， 啊，现在正在还是修最后的这个下睫毛。哎，好，两个妆容补完了。 嗯， 现在可以看一眼我们的镜头，看一下。来，一梦把这个镜头切给我们的嘉宾。 好的。 哎，你自己可以拿镜子看一下，你觉得对这款妆容满意吗？ 我都很满意。 你这个 满意的，而且我已经在心里暗暗下定了决心，我要学化眼妆了。 对吧？其实你的眼睛那么漂亮，你可以在自己的眼妆部分来加强一下。你跟陈辉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对吧？你的重点是应该在眼妆， 对， 然后陈辉的眉毛可能是他的其实脸部提升气色的一个点，就你们俩点后略有不同，对吧？但是唇妆部分各有千秋，不同的画法， 对对对， 适合自己的就好。但我说实话，你这个妆现在感觉你的气色就是精气神提起来了， 嗯， 对吧？所以今天两位对这个改造之后的结果还满意吗？ 非常满意。 你们是在做节目效果，还真心觉得满意？ 真心觉得满意， 真的很满意哈。 对， 那希望两位也能学习这个妆，以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好看的妆容哈。嗯 嗯， 好了。节目快结束了， 好的，我们的节目就是彻底已经到了尾声。然后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莹莹老师还有我们的陈曦和陈辉，非常感谢你们。然后今天改造的也是非常成功啊， 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网络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有点收获，找到属于自己的适合的生活中的妆容。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周末陪伴着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两个小时。 对，我们下周的节目仍然会教你如何去打理自己的妆容，也是一个特别实用的一款，所以大家不要错过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的节目。 没错没错，好的，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 哎啊，不对不对，那个 你还要说什么？ 还有一句， 还有一句，哪一句？下一档节目是 20点的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拜拜，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